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花的事业是甜美的，果的事业是尊重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总是谦逊的，专心的垂着绿荫。习总书记说，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好老师的形象，做好老师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老师的理想和追求。我想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 生命里遇到过许多老师，但我最不能忘怀的还是小学6年级来带我们班的班主任。一直都是一个很敏感的孩子，害怕自己也害怕他人，最害怕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法轻易地接受有人会不喜欢自己，总是努力地当一个好人，又害怕当一个好人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而他愿意认可我的努力，愿意给予好评，愿意将更大的责任交付于我。也许我的所作所为说不上完美，但至少终于有一天我了解了，我的所作所为不是徒劳。谢谢您，好久不见，但还是教师节快乐。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我看来，这就是对失魂的最好解释。我的导师从来不允许我们送他东西，却在去年中秋的时候自己搬了一箱月饼来送给实验室的学生一人一个。我的小学老师 在我离校的十多年里，依然雷打不动地守着这三寸讲堂。他说他把我的作文本传了一届又一届，他说我是他的得意门生，但他却不知道，在我心中没有他，就根本没有现在的我。春风化雨，蜡炬成灰，想借这个机会对武新春老师和心理学部的所有老师说声感谢，感谢在我的成长路上牵着我的手伴我一路走来的所有老师，也祝愿全天下的老师还有我自己教师节快乐。 Teacher by Sam Harvey Sien. Teacher, a word that takes me back to the start. The start of my very first day at school. I tightly clenched my mother's hand. I was afraid to let her go. But suddenly somebody held my other hand.And all my fear flew because there was someone to understand. She wiped my tears and took me to class. It's when my grooming starts. I understood what a teacher is the second mother or father I had, for which I'm still glad. I am glad that I lived under her guidance. They taught me all I had. All the manners and values I have are just because of them.In my growing life, they are the stem. Like a tree, I have reached heights. For my strength reunites. Teachers are my preachers. They live in my heart forever. For they have given me strength to endeavor. They are my most precious treasure. Happy Teacher's Day. Today is your day.And we'd like to thank, we won't misbehave, nor pull a new prank. We're extremely grateful for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We appreciate and acknowledge as we look through your view. Sometimes we don't listen while you repeatedly explain. We're sorry for our insincerity and for causing you pain.You've shown us the importance with effort to strive for knowledge and success, and not to survive. We would like to add, from our hearts we really care, you mean a lot to us, you're beautifully real. Happy Teacher's Day to a special teacher like you. With your wisdom, you guide us to a life that is humble and true. On teaching. No man can reveal to you aught but that which already lies half asleep in the dawning of our knowledge. The teacher who walks in the shadow of the temple among his followers gives not of his wisdom, but rather of his faith and his lovingness. If he is indeed wise, he does not bid you enter the house of wisdom,but rather leads you to the threshold of your own mind. The astronomer may speak to you of his understanding of space, but he cannot give you his understanding. The musician may sing to you of the rhythm which is in all space, but he cannot give you the ear which arrests the rhythm, nor the voice that echoes it. And he who is versed in the science of numbers,can tell of the regions of weight and measure, but he cannot conduct you thither. For the vision of one man lends not his wing to another man. And even as each one of you stands alone in God's knowledge, so must each one of you be alone in his knowledge of God, and in his knowledge of the earth. 粉笔书写生活的点点，两鬓白发描绘人生的画卷，三尺讲台满满是辛勤的汗水， 教师节来临，浓浓的祝福送给您，愿老师节日快乐，笑容满面。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青青如雾，我是刘一林。不知今天中午的太阳是不是和往常一样毫无保留地拥抱着你呢？不知正走在校园小路上的你是在去往哪个食堂呢？哦，我可不能再跟大家闲聊了，今天可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的祝福要送给这样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总是比我们更早地到达教室，比我们更晚离开。他们肩扛沉甸甸的知识，将其一一分解，用最幽默易懂的话语传递给我们。他们关心我们的前途，操心我们的生活，甚至还忧心我们的恋爱。老师，您的名字填不满三行，却填满我整个人生。在这里，祝二外校园里最最可爱的男神女神们，教师节快乐，你们辛苦了。说着说着，我就收到了几条来自咱们同学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有什么心里话。 印地语专业的李呼明老师，您好呀，猜猜我是谁？今年应该是您当老师以来的第二个教师节，去年呢我们在军训，连一声教师节快乐也没能和您说，今年要好好的对您说一声教师节快乐。虽说您是我们的老师，但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差几岁，您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一开始我们都被您的美丽而吸引，后来都被您的智慧而折服。感谢您在之前的一年中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有时或许不懂事，但是您都包容了我们，谢谢您。我相信我们对于彼此都是特殊的存在，您是我们大学的第一个老师，我们是您的第一届学生，我们将会携手走过四年的时光，我们这个16个学生加四个老师的小班级早就是如同家人一样的存在。在这个特殊的属于您的节日里，我要再次对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女神，美丽又智慧的李呼明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PS， 你有猜出我是谁吗？ 希望蓝牙老师以后夏天能少拿头对空调吹，天天开心快乐，希望您能教到我毕业，最后教师节快乐。 我很感谢我高中时期的数学老师，我高中的时候数学很差，但数学老师并没有放弃我，每次都很认真地解答我一些很弱智的问题，所以我很感谢我的高中的数学老师。老师节日快乐。 每年的教师节，我第一个想起的是初中教我三年的姜老师，他教会我的不只是求知，还有做人。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人生里很宝贵、很宝贵的财富。老师，祝你节日快乐，谢谢你。 张亚楠老师，很高兴能在这个学期遇见你，加入我们印地语的大家庭。这学期你给我们上了第一课，这是你作为老师的第一节课，也是我们目光交汇互有问答的第一节课。我看到了你的紧张，更看到了你的充分准备和认真用心。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共同成长。 Hum dung se bial gledehan。 当然要祝把广播台一手拉扯大的罗文玉老师教师节快乐，这一年辛苦了。授我们知识时，您是博古通今的师长，与我们相处时，您是幽默亲近的朋友，教我们道理时，您是苦口婆心的长辈。很高兴与您相遇在二外美丽的校园，让我们找到了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最后一首歌想要送给您，感谢您陪我们度过的美好岁月。 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 都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有想要分享的故事或是想法，请微信关注 BISU 二外之声，我们期待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想把世间任何表达方式都无法描述的四季昼夜听进你梦里，想把春天的晨光、冬日的暖风一股脑刻进晚安两个字的十七话里，想把你全部的愿望融进短短几分钟的节目里，再化成长长足以实现愿望的动力，想把今日的乐趣锁进你笔下的日记，再在今后的每一天解锁放开附在你的小小烦恼里。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晚安频道，愿陪你度过静谧夜晚，愿日日的晚安有你一半。新学期开始了，我们有的人有了不一样的身份，成为了学长学姐，而有的人身兼数职，忙碌于形形色色的事情，还有的人宛如我们昨日的光景，进入崭新的校园，结识新的小伙伴。不管如何，我们每个人都在认真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新学期的第一件事情，先给自己打个气，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收获快乐和幸运。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酷酷的女孩，辣目洋子，有人称她是中国版的渡边淳美，而她更喜欢调侃自己是非著名喜剧演员、多肉动物、国家一级戏精，嘟嘟脸、眯眯眼，微胖身材的辣目洋子，也是在这次机会下我才知道，他的原名叫做李佳琪，出生于内蒙，大学就读在火辣的重庆，学习广播电视专业的他，大二就开始自发与同学拍短视频。她是个很不符合现在大众标准审美的女孩，她说自己收获千万粉丝就靠辣眼睛，但是这么久以来，她的每一张照片都神情放松，自由舒展，当然很多时候她的动态下都有人劝她减肥或是打针，她一直没回应，直到最近她发了各种状态下的自己，配文说绝不向他们觉得美的概念低头。我有些动容，你享受做自己的时候，比你向一种风格靠拢更诱人，人因复杂而真实而迷人。如果你要问我美到底是什么，其实我真的无法总结。我见过很多美丽的人，有耀眼的模特演员，也有山水间撑腰的船娘，甚至是学校后门卖花的小姑娘，低头整理花束也娴静可爱。他们或清纯，或妩媚，或精明，有人喜欢化浓妆，有人喜欢素面朝天， 有人出租车上下就换了一张脸，还有人每周见面发色从不重样，他们对待生活的样子也不尽相同，会严谨，会勤奋，也会游戏人间。他们没有一人是相似的，但我觉得他们都很美，没有千万种模样，从不需要教科书来定义，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自己想拥有什么样的美，无论盛装出席还是素面朝天。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花，就像只有独一无二的你。2017年，一段搞笑视频让他一夜爆红，真实呆萌幽默的个人风格在网络上吸引了大批粉丝，接连斩获短视频领域最佳新人的奖项，一夜成名，树大招风。短视频领域创作者要直接面对观众的评论，少有过滤，一时间包的扁的各式各样的评论倾泻而下，裹挟着他一路向前。成名并未给杨子带来太大的改变，大学的时候他就想过做内容创业，做视频，只是没想到我因为一个搞笑视频火了起来。他说这个事情加速了他实现梦想的进度，不管是正经的电影还是不正经的搞笑短视频，都是他喜欢的想要去做的事情，因为他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现在短视频的快节奏发展，高强度的内容创作，灵感的枯竭，都会给创作者带来不小的压力。辣目杨子有自己的应对方法，那就是在工作中玩，在玩中工作。虽然团队常年四处拍戏，但他还会坚持出去旅行的习惯。他说我的运气特别好，灵感都来源于生活，除了和自己的团队头脑风暴，创作视频的灵感多数来源于生活。现在辣目杨子创作短视频就已经完全跟生活融为一体了，细心观察生活，去享受生活，灵感就会出现。尤其是在出差旅行的生活里，与伙伴一起聊天，一起吐槽，一起互黑，一起化解压力。2018年，23岁的辣目杨子仍然在旅途中，从拿最佳新人奖到最佳女主角，从短视频活跃到大荧幕，依旧青春洋溢，笑意盈盈。做喜剧是他最开心的事，因此上班和玩没区别，因为他愿意让大家开心。今天的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所有的美好都装满你的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啤酒畅快，描绘出一笔年少轻狂，嬉笑怒骂，喜形于色，而我都喜欢。 白酒辛辣，解心头一丝惆怅，我想要说给你听。 红酒醇厚，蕴藏着一抹无悔青春，那些年的故事你还记得吗？音乐小酒馆，让我们和你一起品味这杯生活的佳酿。许多人说，人不过是浩瀚宇宙中一粒渺小的沙子，不过是人世间的一个匆匆过客，以至于在人们身上发生的各种事情总能为人津津乐道，变成一个个的故事，而承载这些故事的就是一座座具有生命力的城市。本周日晚6:15，音乐小酒馆带你走进那一座座的城，品味一番人世中的情吧。我是主播赵月。 我是主播丁元博。 我是主播李银彤。 今天所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谭维维在《我是歌手》节目上演唱的歌曲《乌兰巴托的夜》。此歌原为蒙古国家喻户晓的民谣，蒙古语为乌兰巴特林乌德西。乌兰巴托是蒙古国的首都，乌兰的意思是红色，巴托尔是英雄，而乌德西是夜晚的意思。歌曲原本的意思是表现乌兰巴托夜晚的美丽和对它的热爱，而谭维维对此歌进行了改编，想以这首歌怀念自己的父亲。这些细微的改动使歌曲的情感更加炙热，同时演唱技巧也难了许多。 谭维维这首《乌兰巴托的夜》是为怀念已离世的父亲而唱，歌词也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开头一句“你走了那么多年”奠定了全歌的感情基调，最后的“你慢些走”唱歌的人不时掉眼泪长臂，一曲终了，不仅演唱者声音哽咽，听者也是控制不住眼泪了。谭维维说，这是献给爸爸的礼物，而我们想说，这份作品也是献给音乐的礼物。 你走了那么多年，你还在我的身边， 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连风都听不到听不到，要想天边的 是又来到了另一座城市，发生新的故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志的《关于郑州的记忆》。1999年，22岁的李志大学毕业，由于找工作四处碰壁，他经常泡在南京的网吧里。有一回，李志在聊天室遇到一个郑州女孩，二人都很喜欢音乐，聊得也十分投机，就约好彼此见面。李志说，当时他从南京逃票跑到郑州，只为了寻找爱情。当时是冬季，郑州很冷，过了一段时间爱情也结束了，但是在他的笔下故事却刚刚开始。 为了爱情去到郑州，火车经停的档口也会悄悄地想起他。他提到郑州冬天的阳光，巷子里煤炉的味道，歌词唱着雾气穿过他年轻的脖子，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去。说到底还是前尘往事历历在目，宛如昨日的情思，不管是进行时还是过去式。值得庆幸的是，总有些时刻关于整座城市，我想的全是你。 这城市一个人悄悄地想起他，他说他喜欢郑州冬天的阳光，巷子里飘满煤炉的味道，雾气穿过他年轻的脖子，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去。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想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爱来爱去不明白爱的意义。关于郑州，只是偶尔想起，现在它的味道都在回忆里。每次和朋友说起过去的旅行，我不敢说我曾去过哪里。改变了很多，又什么都没有，让我再次拥抱你郑州。 欢迎回到 MUC Radio 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小酒馆。接下来的这首《西安爱情故事》是由本土独立流行乐团弦乐队发行的一首民谣方言单曲，是2012年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方言单曲提名单曲，采用陕西方言演唱。歌曲以描述爱情为主线，对城市里的爱情进行了细腻的描述，像蒙太奇一样的歌词创作手法已让歌曲在叙事方面占据相当的优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爱情中的西安细致地表达出来，极为生动精炼。 西安爱情故事这首歌中提及了许多西安知名的地点、小吃、旅游景点，虽然是用爱情故事作为主线，但也称得上是西安的一张音乐地图了。大雁塔、小寨百汇、护城河、南门城墙等等，都承载着百般滋味与感情。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长安城，很多人花了一辈子才弄清楚自己其实从没到过那儿。 梦想中的西安与现实中的他终究是不一样的。现实中他不过是一座城市，而城市里面的我们赋予了他独一无二的故事。 习惯过大雁塔，一起转过小字北回，一起踩着北有马路都觉得无所谓。一起逛过罗马寺，一起转过康复路清宫，一起坐在护城河边快乐一唱歌儿。一起等过二幺五公交，一起吃过竹园的火锅，一起坐在路边吃过烤肉和撒锅儿。一起登上南门城墙，一起放过许愿的风筝，一起经历突然袭来的狂风暴雨。有一份真情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等我失去的时候才忽然发现，人世间最痛苦的事实在所难免。我会好好珍惜以后的美好时段，如果上天再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我会对我女子说我爱你。如果要在这个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真的希望它是一万年。 北大人是我们相遇的地方，西大人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东大人是我们痛过的地方，南大人让我们留恋时光，北大人是我们相遇的地方，西大人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东大人是我们痛过的地方，坐在南门上回忆前时光。 回民街上的肉丸胡辣汤，一起逛过开元商城，一起转过中大笔记，一起坐在皇城公园看他后勤墙，一起逛过新青公园，一起转过曲江南湖，一起骑过带撒车等你双人自行车，赛跑一起摔倒，一起快乐一起难过，一起的故事还有很多让人没法说。如果女子你能听到我的呼喊，希望能回到我的身边直到永远，如果还嫌一万年不够遥远，那咱就不要用时间来计算。如果上天再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我会对我女子说我爱你。如果还要对我的爱犹豫不断，我会疯狂对她的爱直到永远。 北大也是我们相遇的地方，西大也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东大也是我们逛过的地方，南大也让我们留恋时光。北大也是我们相遇的地方，西大也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东大也是我们逛过的地方，走在南门上回忆以前的时光。北大也是我们相遇的地方，西大也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东大也是我们逛过的地方，南大也让我们留恋时光。北大也是我们相遇的地方，西大也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东大也是我们逛过的地方，走在南门上回忆以前的时光。北大也是我们相遇的地方，西大也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东大也是我们逛过的地方，南大也让我们留恋时光。北大也是我们相遇的地方，西大也是我们分手的地方，东大也是我们逛过的地方，走在南门上回忆以前的时光。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有人说，高中是一群人的高中，大学是一个人的大学。无论你是初来乍到的大一新生，还是已经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的学长学姐，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北京，难免会在不经意间被孤独感席卷。而这首歌恰恰唱出了许多北漂人的心声。好妹妹乐队的成员秦昊、张小厚在他们自己的音乐日记里写道，每个人看起来都差不多，每个人看起来都不是那么重要，就像海中的一朵浪花。他们的语气总是很轻，说的话也十分简单，让人感觉像邻家大哥哥一般干净而又温暖。 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在外面多看看这个世界，想要在大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一点点存在感，然而现实却总是被发挥的天空、拥挤的地铁填满。歌词唱着，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这可能是每个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最初来到这里的感觉，那些灯红酒绿让人憧憬向往，也想象着自己未来美好的生活，然而随后的现实却将想象的美好都变成了疲惫不堪的忙碌。但从秦昊温厚的嗓音中，我们还是能够从嘈杂的城市中感受到片刻的安宁，而孤独也变得不那么可怕。 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 有数不清的年轻人带着一腔热血来到北京，成为北漂。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依然奋战着。人们来来往往，驻足或离开，只有这座城市依然那么繁华，那么生生不息。一座城市寄托了太多人的喜怒哀乐，它本只是一座城市，却因有了人而走进了故事，写进了歌里，住进了我们心中。今天的音乐小酒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想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可以关注明大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是在喜马拉雅 FM 搜索明大广播音乐小酒馆。我是主播赵月。 我是主播丁元博。 我是主播李云彤。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地。